新传媒属下电台剧不得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永续发展与环境部政务部长陈国明表示，我国的冷冻鸡存货充足，他提醒国人无需要抢购，亦都唔好买嚟收。陈国明表示，我国三分之一的鸡肉供应来自马来西亚，大多数入口的都是活鸡。马来西亚实施出口禁令，肯定会影响我国鲜鸡肉供应，但是本地入口的大约七成鸡肉是由不同国家入口的冷冻鸡肉。乌伦关卡将会展开重新发展和扩充计划，以舒缓交通拥挤情况，缩短通关时间，同时提升边境安全。移民与关卡局、建屋发展局和土地管理局召开记者会说，乌伦关卡的重建和扩建工程预计将会需要时间10到15年，到时高峰时段的通关时间将由疫情前的60分钟大幅度减短到15分钟。配合乌伦关卡的重新发展和扩充计划，当局将会征用马西岭一带的9座祖屋和店铺，并且在乌伦新建大约1100个替代祖屋单位给受影响的居民申请。当局将会征用马西岭湾和马西岭巷第210到218座祖屋，包括785个祖屋单位、1个出租亭、6间租赁店铺和1间租赁的餐饮店。我国将会对10万个国人的基因进行排序和分析，以进一步了解慢性疾病的发病原因，改善国人的健康情况，同时亦都能够俾亚洲病患得到好处。新加坡精准健康研究所和总部设在美国的基因测序商恩美纳签署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携手推动这一项研究项目。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回跌到4000起以下，另外有2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昨日新增加3936起病例，比前日少了231起，其中107起由境外输入，其余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1.05。 本地最新调查显示，就算防疫措施放宽，国人仍然是谨慎防疫，有近半数的国人坚持在户外戴口罩，而夜店重开1个月，只有大约10%的国人光顾。新传媒新闻数据组和市场研究机构 YouGov 合作，在防疫限制进一步放宽之后，针对1000个人展开调查，结果发现有半数的国人在户外仍然不会除低口罩，当中以55岁以上的年长者居多。针对华侨银行去年发生的假简讯诈骗案件，金融管理局宣布对银行实施大约3亿3000万元的额外资本要求。金管局在文告中说，当局规定华侨银行必须以风险加权资产 1.3 倍的比率计算营运风险，这样相等于大约3亿3000万元。新闻报告完了。